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426集。 显山蒙洛部的位置特殊，首领巴亚尔有成批的骆驼，若是去跟了阿穆尔，那阿穆尔此时的粮食窘境就能缓解。不论是离北的马还是启东的马，实际上都不适合在大漠长途。巴亚尔如果能带蒙洛部投靠离北铁骑，不仅对战时的军粮运输有好处，对日后的护士也大有益处。 他既然怕我翻脸不认人， 西奥池也解开随性来的口袋，里边是分码好的牛肉干，他把写了鹿字的那一袋抛给陆广白。 那我就翻脸不认人。 陆广白客气了，萧迟也就不必继续客气。他有90000铁骑，10000禁军，还有20000边郡守备军，到这里来不是来谈和的。胡延部的甜头已经给了，再拿桥他就要用大棒。 告诉巴雅尔， 萧迟也把牛肉干送入口中， 我赶着回家过年，如果他想要跟阿穆尔共沉沦，我今夜就送他一程。 陈阳颔首领命，退下去喊人传话。督军一退，丹城就无人驻扎了。敦州守备军入城时，满城鸦雀无声。中伯府军沈泽川传闻无数，有可怖的，也有可敬的。百姓汇集在城中，当夜往曲都跑的也有不少。谭太虎深知安抚人心的必要性，这次不敢再马虎，严令守备军规矩点。他在柳空身上吃了亏，这回专门带着自己亲兄弟进军，在丹城城内夜不扰民，昼不惊民。姚文玉、靳月玉都在伏案，今日跟着沈泽川在丹城附近散步，看城墙上的斑驳印记。 丹城有惊无险，罗穆已经带着守备军到了河州境内，接下来的去都难打。今早听消息，七十羽三发家书，急催还在天飞阙的大帅回家。 七十羽瘫在床上，带不了兵。 沈泽川晒到太阳，今日是难得的晴日。 家中男儿皆不如七竹音，他真的要罢掉七竹音的大帅职位，也罢不掉七竹音的大帅兵权。 启动的要害就在七竹音身上，所以对七十羽要能攻心。 七十羽在世家寒门间摇摆不定，只要府君肯给他个承诺。 姚文玉转着四轮车， 从龙之功远超保驾之能。 文章肯定要做，少成璧出兵大败，曲都早就乱作一团了。这下好了，李建廷不正，沈泽川也不正。 七十余老练，最清楚厉害。我此刻对他说从龙之功，他未必敢应。 沈泽川直挺了腰身，看不出伤势。 薛修卓要罗木，我送给他。 曲都要罗木这颗子，沈泽川舍得。茶州的粮食是沈泽川放的，菜玉是沈泽川除的，随后各业复兴还是沈泽川住的。罗木跑得这样快，正是因为他撬不动。他曾经跟随菜玉，现在能带走的都是流寇。 但我要江青山。 沈泽川回首， 就不知道薛修卓舍不舍得了。 曲都愈发萧瑟，眼看要进11月，街市间冷清了不少。逆贼打到丹城的消息传遍了，若非城内还有督军驻守，恐怕就要乱了。即便如此，还是人心浮动。孔丘换了厚些的袍子，在进宫前对曾玉说， 今年雪要早下。 曾玉仰头看天，一时间也分不清孔丘说的是这天还是大周。他叹一声，抬臂劝道， 走吧，我给七十余写信，他让儿子回的。 孔丘上了街， 说是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。 他这病加剧的可真是时候。 藏玉拎着袍子嘲讽道，孔丘放慢脚步。 其实与老奸巨猾，与其说是见风使舵，不如说是明哲保身。戚竹音不出兵，他在家里清楚得很，非要等到咱们写信过去才装模作样的骂起来。 他叹道， 这是拐着弯子在跟咱们抬价呢。 你看着吧，皇上真的如他愿封了，他就又不敢要了。 还是得派个能说会道的人过去。 孔丘跨过门槛。 我原本看重申行，可他资历不够，到七十羽面前压不住，选来选去还是万萧合适。 曾宇听到江青山的名字才想起来， 啊，万萧才来的信，说他妻子有孕，这会儿该不会远行。 朝廷无人，他不去沈泽川就到了。 孔丘抬手指了指宫墙， 我听闻万萧他母亲很讲情义，实在不行跟老夫人通个气，再不行让万萧带着夫人一道去。 江青山的妻子柳娘才怀的孕，还是个江湖郎中给瞧好的，家里边珍惜，但是朝廷有令，他不得不遵。原本路上远，他不肯带柳娘受波折，可是把柳娘留在家中，又不知道母亲会给柳娘怎样的委屈受，最终思来想去，还是把人带上了。这边江青山一动身，那边的纪然也动身了。丁涛带着纪然到启东，拜见赶着回来挨骂的戚竹音。 夫君说听闻老师和大夫人近来身体抱恙。 丁涛朝戚竹音行礼。 啊，夫君没什么好送的，便把自己的大夫让我带来给老师和大夫人瞧瞧。 戚竹音看纪然一派恬静自然，不怯场，气韵特别，还真有几分仙气。他道， 沈泽川是真没人了，连你也出来办差了。 啊，大帅不知，我早几年前就是二爷的禁卫。 丁涛把纪然引到戚竹音身前。 啊，这位是一灯大师的关门弟子。 戚竹音被一灯两个字打动了，看纪然年纪不大，便道， 老头今日歇了，一会儿我跟后院打个招呼，自然有人来接。 丁涛和纪然一起行礼。 大夫人聪颖过人，又熟悉账簿，心算了得。 杨文玉眼唇咳了两声。 由他与江青山相谈最好不过。 沈泽川正在看葛青青的信，闻言问费生， 罗梦正走了几天了？ 费生答道， 快半个月了。 他就是齐乌龟，也该到去都了。 沈泽川合上信。 乌合之众要守城门，那就让他们守。重金之下是勇夫还是莽夫，谁都说不准。沈威近几日也歇下吧，逼得太紧，狗急跳墙。 沈泽川不怕去都那三四万杂兵，他再不济还有萧继明在背后做依仗，三万铁骑吓唬吓唬去都就足够了。薛修卓是厉害，但是薛修卓没有兵，去都想要强逼启动出兵，沈泽川就要摁住戚竹音这把刀。他用不了不要紧，就让这三十万大军待在原地当摆设，去都也别想启动守备军能跨过天飞去。他在那里为求稳，甚至还放着一个霍凌云。 陶明在慈州吃好喝好，镖有了，人也该动一动了。 府君折扇轻磕了磕桌眼， 他到底是益州州府，跟淮州百姓亲如一家，淮州暴动这么厉害，给他几千慈州守备军，让他回去平定局势，做得好日后重赏，做得不好就把一家老小都留在慈州给我照顾。 薛修卓要截掉沈泽川的河州，沈泽川就拿掉他的淮州。淮州紧靠落霞关，落霞关又紧靠薛氏老家全城，这是一道跟淮察慈商路一样的弧形包围。薛修卓也好，女帝也罢， 大家在角逐中已然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换作从前，沈泽川必定无忧。然而，少成璧死后，风泉就像是扎在最不显眼处的刺，已经扎得很深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